真心意在心底，谁能远在天际让我还有暖意，仿佛在他怀里，哦，仿佛没有距离，有谁能让我清醒， 总是的。

你说千金一斗而爱情难买，你未来只要我存在。前情三季没有回来，两手空空只剩爱，弄丢了世界至少还有你在，你却说爱不能发财，但我必须要想的心又快破产，但我必须要相信你爱我，相信爱情的价值还在，就算失去了一切被世界出卖，我得相信爱没有失败。 看着时间的情形。

时带你浏览网站。哦，好梦收音 1, 2, 3, 4, 5, 5 1, 2, 3, 4, 5, 5 My data是跟你浏览网站，有高毛收音 1, 2, 3, 4, 5, 5 1, 2, 3, 4, 5, 5 My data和我恋爱。 在我去一零一看夜景，叫我找北极星，一路上塞车也没关系，都放几首歌一起听，围绕电视看着我的眼睛找寻 是北京时间13:00，吃过午饭了，不要马上就工作，给自己的胃一个休息的时间吧。我是潘玮柏。

就厮守。

些每天每天每夜每日的守候。 心底那走一个人， 还是忐忑不定。

的笑脸，是不是说放不下你是我活该？ 数过满天星光，说 放空了寂寞，好了，寂寞感冒全都可以好的，爱多甜想多痛都是放 来了，为什么开始不？

提醒是回家的小路，路上有我追着你的脚步，就像片保存着昨天的温度，你抱着我就像温暖的大树，雨下了走好路，这句话我记住，风再大吹不走祝福，雨过了就有路，像那年看日出，你牵着我穿过了雾，叫我看希望就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打上领带，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 太多的爱怕醉，没人疼爱，再美的人也会憔悴。